南朝鲜各界和世界媒体高度赞扬我国的辉煌成就。南朝鲜的韩民族福祉财团成员金强连、太阳会会员江进等各阶层人民说，北方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金日成主席给建立，金正日将军以先军领导加以发展的，令世人惊叹不已。南朝鲜的自主时报、基督教广播电台等许多媒体指出，今天北方民众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创造奇迹，建立功勋。几内亚的自由报、中国的国际先驱导报、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以及俄罗斯、伊朗、捷克、民主刚果等外国新闻媒体广泛介绍了主体朝鲜不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政治军事上施压所动摇，以自立自强精神坚决予以对付，并努力创造万里马速度的威仪。